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30日星期一，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服贸会防疫工作方案公布，没有全程接种疫苗者原则上不得参加服贸会现场活动。 京城京市北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导则印发，共含有36项改造内容。 北京6区公布第一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国内方面将关注，国家卫健委表示反对将溯源工作作为甩锅的工具。 第8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装殓交接迎回安葬工作启动。 今天的加叙加演说的是，高分小说改编电视剧却低分，经典的 IP 经不起快餐式消耗。 8点开始，国际方面消息，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等交换意见。 财经资讯，比特币价格最近反弹，央行负责人再次提醒风险。 前沿科技，英国一项新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几乎一周变异一次。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整合周边旅游资源，北京打造环球主题公园加文旅精品线路。 好，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进入今日头条。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2日到9月7日在北京举办。昨天，服贸会组织召开媒体通气会上，介绍了相关的防疫措施。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按照无禁忌症者应接尽接的原则，所有人员都应当全程接种疫苗，没有全程接种者原则上不得参加现场活动。来听介绍。 服贸会执委会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组这次呢是建立了动态的风险评估机制，并且呢专门组织专家持续开展疫情的风险评估，研究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在疫苗接种方面，按照无禁忌症者应接尽接的原则，所有人员均应全程接种疫苗，未全程接种者原则上不得参加现场活动。 流行病学史筛查和健康监测方面，做好参展参会人员的流行病学史筛查和健康监测。鉴于德尔塔变异毒株已经成为目前疫情流行的最主要毒株，将流行病学史筛查时间由会前14天延长到会前的21天，没有排除感染风险者不得参会。 核酸检测方面，参加重要活动的所有人员必须提供会前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参会。全程参加9月3日至7日服贸会的工作人员必须提供会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参会。9月5日加做一次核酸检测。所有境外嘉宾和工作人员必须提供进京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参会。 人员管理方面，要求所有人员参展参会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做好会展活动期间的人流管控，实行分时段预约、分层分类参观。在利用人脸识别、轨迹追踪等技术手段的防疫的基础之上，在展馆内安排专人引导疏散人流，降低人员聚集的风险。 场地管理方面，强化人物同房，场馆入口处测温验码，加强通风消毒，对展馆、会场、门把手、水龙头、电梯、卫生间等重点部位进行环境监测核酸检测，每2天覆盖一次，确保活动环境卫生安全。 另外，记者从2021年服贸会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2021年线上服贸会平台共改进或升级了近40个功能点，提升了承办机构、参展商、观众的用户体验，充分利用线上空间无限可拓展的特性，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 2021年服贸会数字平台围绕展览、会议、洽谈、贸易、数字化服务五大核心场景，包含了线上平面展台、3D 展台、云会议、会议直播、云洽谈、云签约、在线预约等功能。 据了解，今年的服贸会数字平台提供了包括电脑端、APP、H5、小程序、公众号等多端的融合渠道，全面覆盖不同用户、不同场景下的线上参会、观展要求。同时打通了健康宝、核酸、疫苗数据的在线预约售票服务，保障观众便捷安全的参会参展。 参展商可以通过企业小官网等功能，便捷建立企业专属的品牌官网和电子展台。同时大会提供了在线直播、视频会议等功能，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足不出户也能够全程参与感受服贸会的精彩瞬间。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北京方面，我们先来说一说十四五时期北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怎么做。针对老楼居民最关心的事儿，一份规范的导则给出了参考。记者昨天了解到，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已于27号联合印发《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标准与技术导则》，36项改造内容以菜单的方式供居民选择。 导则提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主要实施6治7补3规范，分为综合治理和综合改造两部分。其中，综合治理内容是必须完成的，包括拆除违法建设、清理地桩地锁、整治开墙打洞、清理群租、地下空间整治等。 综合改造内容则采用菜单式，分为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三类。基础类是指为满足居民安全需要和基本生活需求的改造内容，坚持应改尽改。完善类是指为满足居民生活便利需要和改善型生活需求的改造内容，在坚持尊重居民意愿基础之上，能改则改。 而提升类是指为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立足小区及周边实际条件而推进实施的改造内容，坚持立足小区及周边条件推进实施，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参与改造及后期运营，根据实际情况以改则改。 据报道，老旧小区的综合整治，居民不仅要有改造意愿，还得愿意承担相应的改造义务。而配合拆除违法建设、治理开墙打洞、缴纳物业费，都属于居民应该承担的改造义务中的内容。 按照导则要求，应在前期调查和评估的基础上，根据老旧小区特点和实际情况、居民诉求等进行综合整治方案设计，确定综合整治内容清单，并在整治完成后进行效果评价。 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从昨天起，购房人对购房资格、首套贷款资格、享受首套契税优惠认定方面有异议的，都可以由中介机构协助在网上提出复核申请，不需要拨打电话或者是前往窗口申请了。 今年7月底，市住建委升级购房资格审核系统，推出了因房产原因导致购房资格审核结果不通过，申请人可直接网上提出异议复核的便民举措，得到购房家庭的认可。为进一步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近期又一次进行了系统升级。 从上周末起，如果交易双方在申请银行或公积金贷款时，对于首套贷款资格认定有异议，或者在办理缴税过程中，对于享受首套契税优惠或者是满五唯一住房免征个税认定上存有异议的话，都可以经由这个经纪机构协助网上提出复核申请，无需拨打电话或者前往窗口申请。 再来关注，据北京日报消息，按照北京市双减工作要求，结合各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实际情况，截至昨天，北京已有房山、昌平、怀柔、大兴、通州、丰台6区公布首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共63家机构。 各区教委提示说，家长要树立正确教育观念，以培养兴趣、发展个性、提升素质为出发点，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和孩子成长规律，不进行超前培训学习。同时，正确认识校内教育和校外培训的关系，理性看待校外培训，不跟风攀比，给孩子增加过重的校外负担。 从上周末开始，永定河全线通水跨流域多水源调度正式启动。同时，永定河蓝盾专项执法行动在北京境内也同步开展。倾倒垃圾、垂钓、损毁水利工程设施等行为将成为执法重点。北京市水务局等相关部门将加强执法联动，维护永定河良好生态环境。 据了解，本次专项执法行动开展时间持续到今年年底，聚焦社会关注的河湖周边倾倒垃圾、垂钓、损毁水利工程设施、违法建设等行为，重点整治永定河平原段管理保护范围内采砂、建设妨碍行洪建筑物的构筑物、损毁堤防、破坏渔业资源等违法行为，维护永定河良好的生态环境。 京城京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本周全市中小学将陆续迎来开学，工作日的早高峰将提前。因举办服贸会，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周边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中小学将在周末返校，那么从本周起呢，这个校园周边交通压力会增加。工作日的早高峰从7:30提前到了6:45。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部分校区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 另外，2021年服贸会举办期间，交管部门将对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周边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提醒司机朋友注意关注临近的交通出行预报，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我们进入国内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由美国的情报部门而不是专业医学机构来发布追溯的溯源调查报告，这本身就很具有讽刺意味，是谁在将溯源问题政治化，也就一目了然了。 曾益新说，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从疫情发生以来一直支持科学开展新冠病毒溯源，但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反对将溯源工作作为甩锅的工具，希望美方能够意识到病毒才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真正的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对待，鼓励各国科学家通力合作，支持科学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多国多地深入开展溯源研究。 科技部昨天组织召开专家座谈会，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摘要进行讨论。专家一致认为，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将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交由情报部门进行调查，严重违反科学精神，缺乏科学性，也无可心动，完全不具有说服力。这是一份政治报告，不属于科学的溯源范畴，严重干扰了全球科学溯源的进程。 专家强烈呼吁坚持在科学的轨道上开展溯源，秉承科学精神，保持客观理性，排除政治干扰，持续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坚持在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开展溯源，结合新的科学发现，重点围绕动物来源、冷链传播等方向开展深入研究，坚持在全球多国多地开展溯源，基于全球各地发现的早期线索与相关证据，加强科学合作，抵御新冠病毒这一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按照中韩双方达成的共识，退役军人事务部牵头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和辽宁省委省政府，昨天正式启动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装殓交接迎回安葬工作。 中韩双方将于9月1日在韩国仁川共同举行烈士遗骸装殓仪式，2日上午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交接仪式，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的专机抵达沈阳后，退役军人事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将于9月2日上午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举行烈士遗骸迎回仪式，9月3日上午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安葬仪式。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北京时间呢早上7: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张工早上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天气应该是多云为主，那么目前本市天气还是晴间多云，气温在21.2度，有晴雾，能见度呢1.5到3公里，像东北部和西北部，局地这个能见度在0.5公里左右，那么预计这个能见度在10点钟之后都会明显的好转。那么今天上午那个天气还是以晴为主，午后啊天空云亮，会有些增多，山区呢会有一些分散性的这种小阵雨天气，山区也就是在局地，有点小雨天气，偏远地区出现降雨的可能性就不大了。今天风不大，那么最高气温在28-29度，中午这个时间段，天气呢稍稍有点热。那么总体来看，那么今天白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对大家出行影响不大。那么今天夜间还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没有降雨，最低气温20度左右，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由于湿度比较大，那么还会有晴雾，能见度在1到3公里，像东北部局地这个能见度会小1公里，那么这样比较差的能见度啊，驾车出行啊，还是要注意防范呀，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那这一周呢会举办服贸会，又会迎来中小学的开学，大家非常关注这一周的天气趋势怎么样呢？ 这一周啊，看来前期天气还是不错，那么今天就是晴为主，然后这就是周四周五还是晴为主，那么其他的时间就是多云到阴，尤其是后期啊，双休日这两天很可能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么现在看这个降水还比较大，本周呢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那么大部分时间就是夜间到早晨这段时间能见度会比较差一些，那么有的时候啊，能见度会小于一，对交通出行会有一点影响。本周这个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平均气温来看就是25度左右，这个气温它比常年的23.8度偏高，是1度多，是这么个情况。 好，好，谢谢张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来看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低层有弱北风扰动，综合考虑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今天山区有弱降雨，不适宜您登山，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828工银财富季2021全新升级，五大福利火力全开， 社会金融心动得扣，明星基金全心全意，保险保障面面俱到，优选创新爆款理财专享福利即刻启送， 智慧财富美好与共，就在828工银财富季。 工银财富季华夏基金重磅出击，华夏优江生活混合基金 A 类012421， C 类012422，华夏消费一姐孙毅加担当，9月6日起闪亮登场，敬请期待。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中国银行随心支贷个人消费贷款，贷款额度最高30万，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手续简便，贷款年利率4.35%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纯信用，随心贷。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新学期新起点，北京图书大厦于8月30日正式开启开学季系列活动，为您准备了20余万种图书及音像制品，并有多项优秀图书推荐活动。北京图书大厦邀您共品书香雅韵。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等交换意见。 阿富汗首都居民区遭遇袭击，造成6人死亡。 财经资讯，比特币价格最近反弹，央行负责人再次提醒风险。 前沿科技，英国一项新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几乎一周变异一次。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整合周边旅游资源，北京打造环球主题公园加文旅精品线路。 东京残奥会第5日，中国队获16枚金牌，奖牌数破百。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新华社消息，昨天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等交换意见。 王毅表示，阿富汗国内形势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各方有必要同塔利班进行接触，积极引导。美国尤其需要同国际社会一道，向阿提供急需的经济、民生、人道援助，帮助阿新政权架构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遏制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尽快走上和平重建道路。 关于中美关系，王毅表示，近期中美就阿富汗气候变化等问题开展沟通，对话比对抗要好，合作要比冲突好。中方将根据美国的对华态度，考虑如何同美方进行接触。如果美方也希望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不要再一味的抹黑攻击中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方应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2份清单和3条底线。 王毅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情报机构近日炮制出台的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告。政治溯源是美前政府留下的政治包袱，美方越早卸下这个包袱，越有助于走出目前困境。中方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停止向世卫组织施压，停止干扰破坏国际社会团结抗议和全球溯源科学合作。 布林肯表示，美方无意就病毒溯源问题指责任何国家。作为大国，美中都有责任提供一切必要信息，彻底调查病毒源头，避免大流行再次发生。美方愿就此同中方保持接触。 接下来我们关注阿富汗局势。新华社援引阿富汗黎明电视台的报道说，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居民区昨天遭火箭弹袭击，造成6名平民死亡。 据报道，火箭弹击中了喀布尔市第15景区的一幢房屋，造成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6名平民死亡。另外有目击者称，当地时间下午4:55左右，喀布尔国际机场西边的居民区被一枚火箭弹击中。 另外，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昨天的消息，美军当天在喀布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目标实施空袭。路透社说，美国袭击的目标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机构呼罗珊省的武装分子。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比尔·厄本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无人机当天在喀布尔对一辆汽车实施空袭，解除了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对喀布尔机场的威胁。声明说，美军确信击中目标，汽车被击中后产生巨大的二次爆炸，表明其载有大量的爆炸物，美军正评估平民伤亡的可能性。 关于美军昨天的行动，阿富汗塔利班声称，美军在喀布尔军事打击的目标是试图对喀布尔国际机场实施自杀式袭击的武装分子。 喀布尔机场外26号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造成美军13人死亡，18人受伤，另外有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美国认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实施了这次袭击。 发生在8月26号的喀布尔机场连续两起爆炸，目前已经造成数百人伤亡。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细节也被披露出来。昨天央视报道说，部分遇难者的死因并非爆炸，而是在袭击发生后的混乱中被外国士兵射杀。 一名目击者表示，他的几位朋友都在爆炸中受伤，枪声就在现场一片混乱时响起，包括美军在内的外籍士兵从旁边的桥上和机场瞭望塔中向人群开火。 另外一名遇难者的家属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他在医院的太平间看到亲人的遗体，令人惊讶的是，死者全身并没有爆炸留下的痕迹，只在颈部后侧有一处枪伤，而这也是医生分析出的遇难者的唯一死因。 遇难者被枪击身亡的消息传出后，社交媒体上舆论一片哗然，来自全球各地的大量网友在评论中表达着自己的不解、震惊与愤怒。网友评论说，这样的新闻在欧美不会成为头条，自己也没有在任何英国的主流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新闻。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昨天说，正在筹备组阁，预期一两周内完成。 穆贾希德说，塔利班已经任命34个省中33个省的省长和警察局长，以及公共卫生、教育和中央银行等关键部门的负责人。路透社问到内阁成员中是否有女性，穆贾希德没有明确答复，只是说这由塔利班领导层决定。 另外呢，穆贾希德谴责美军无人机27号在阿富汗东部空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人员，称这是对阿富汗领土的攻击。不过他呼吁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后与阿富汗保持外交关系。 另外，塔利班28号宣布已经下令银行恢复营业，每周取款限额为200美元或2万阿富汗尼。穆贾希德表示，阿富汗尼贬值是局势骤变引发的暂时现象，一旦新的政府系统开始运作，情况将恢复正常。 据央视报道，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喀布尔开始出现现金短缺问题，由于阿富汗货币阿富汗尼大幅贬值，食品价格迅速上涨，民众生活遇到困难。 另据阿富汗当地媒体报道，昨天塔利班新任命的高等教育部代理部长哈卡尼表示，在未来的教育计划中，女性将被允许上学，但男女学生将被分开管理。 哈卡尼在当天的一次会议上说，阿富汗人民将在伊斯兰教法指引下安全地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在未来的教育体系中，女性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不是在男女混合的环境中。哈卡尼表示，阿富汗塔利班希望创建合理的、符合伊斯兰民族和历史价值观的课程，同时能够与其他国家竞争。 另外，据阿富汗高等教育部负责人透露，阿富汗公立和私立大学将很快重新开放，并保证将为教职人员发放工资。 我们再来关注防疫方面。昨天，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表示，他支持为上学的美国儿童接种新冠疫苗，以预防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德尔塔变异株。 福奇表示，强制要求儿童在学校接种新冠疫苗是个好主意，而且不是什么新鲜事。几十年来，美国在许多地方的学校，特别是公立学校都有规定，孩子上学前必须接种小儿麻痹症、还有麻疹、腮腺炎、风疹和肝炎的疫苗。 福奇还表示，到十月初应该有足够的数据供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参考，以确定新冠疫苗对12岁以下的儿童是否安全。 另据央视的消息，以色列卫生部昨天宣布，将会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人群的年龄下限从30岁降低到12岁。根据以色列卫生部的规定，从昨晚开始，所有接种两剂新冠疫苗超过5个月的人都可以接种第三剂加强针。 国际时线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则令人遗憾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奥委会宣布，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前主席雅克·罗格逝世，享年79岁。国际奥委会对他的离世感到悲痛。 罗格是一位比利时帆船橄榄球运动员。作为帆船运动员，他参加了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和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罗格也是一位外科医生，拥有运动医学学位。 2001年至2013年，罗格担任国际奥委会第八任主席。2008年，罗格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致辞中说，北京奥运会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表示，为表达对罗格的敬意，国际奥委会总部、奥林匹克博物馆和所有国际奥委会的房产都将降半旗，为期五天。国际奥委会邀请所有国家奥委会和国际联合会加入到这一纪念活动中，在私人的家庭仪式之后，今年晚些时候将举行公开的追悼会。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货币专家冯源。冯源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首先给我们说一下上周外汇市场的总体情况。 好的，那在上周的外汇市场中呢，受到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预期放缓的影响，美元指数下跌0.8%，收于92.686，非美货币对美元则多数上涨，其中欧元对美元上涨0.9%，收于1.1795，英镑对美元上涨1%，收于1.3764，商品货币澳元对美元上涨2.6%，收于0.7312。美元指数方面，对近期美联储近期的货币政策预期主导了短期的美元指数表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上周末的杰克森霍尔央行年会上发表了偏鸽派的讲话，承认了美国就业市场的改善，但是由于德尔塔病毒的打击市场信心，他在讲话中并没有如市场比较激进的预期一样明确美联储将在九月的议息会议上宣布资产购债计划，并称美联储并不会急于加息。鲍威尔的讲话缓解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将很快收紧货币政策的担忧，带动了美元指数在上周尾盘的下跌。后市来看，本周五的非农数据是九月议息会议之前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值得大家关注。个人认为，目前市场对于美联储将会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并未发生改变，目前的争议仅仅是收紧的幅度和开启的时点，而伴随着未来货币政策的逐步落地，美元指数可能会重新获得支撑。目前美元指数在图形上有测试92.13一线支撑的需求，反弹则仍以93.40一线为目标位。欧元对美元在上周伴随着美元指数下跌而上涨，重新测试1.18的阻力。欧洲央行和美联储在货币政策的差异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主导欧元走势的重要因素。由于欧元区的通胀压力小于美国，因此对于收紧货币政策的需求也不如美国。同时，考虑到欧洲央行多年以来坚持的偏鸽派的货币政策立场，市场也不认为欧洲央行会在短时间内转变其货币政策。展望后市，若未来欧美央行的货币政策出现实质性的分化，则欧元对美元仍有下行的压力。图形上看，欧元对美元的涨势来到1.18一线，8月13日的高点1.1808将是短线重要的阻力位。如果能够形成小突破，则可以进一步看向7月底到8月初的区间高点1.19一线。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一下对日元走势的看法。 好的，那在上周呢，美元对日元是开于109.78，收于109.84。全周的波幅不大，美债收益率依然是主导美元对日元走势的主要因素。上周伴随着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1.25%反弹重回1.3%之上，而在周四触及了1.35%，美元对日元也在周四创下了全周高点110.24。随后在周五，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再次下跌至1.31%，带动美元对日元回落到110下方。未来如果伴随着美国逐步退出资产购买计划，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反弹，则美元对日元有望延续上涨行情。技术面来看，短线关注美元对日元在50日均线110附近的多空力量交灼，后市可以逢低买入美元对日元，目标位看向前期高点111.60一线。主持人， 那最后呢，再请您介绍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6232，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8858。100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8945，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6955，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863。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冯源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这里是由云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先来关注一周财经热点。来关注央行表示加快推进制定金融稳定法，多部委联合开展整治行动，剑指黑嘴。八月有164只新基金发行，哪些新赛道浮出水面等内容，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4号，人民银行表示，要密切监测排查重点领域风险点，落实重大金融风险问责等制度，要加快推进制定金融稳定法。央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行动，聚焦重点群体，突出宣传理性投资和合理借贷教育，主要面向青少年、在校学生等年轻消费者，突出合理借贷、理性消费等金融知识普及，同时面向老年人重点普及理性投资理念，提高防骗意识，持续打击虚拟货币炒作。2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征求意见稿，其中包括打击制造容貌焦虑等10项行为。据了解，去年以来股市医美板块持续升温，今年7月1号医疗美容指数涨到了 3879.7 点，开始整治后指数震荡走低，下跌 26.6%。 日前上海开展整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网络信息专项工作，剑指黑嘴，主要网站下架音视频专辑节目3187个，处置违法违规账号8000多个，关闭直播间53个。八月有164只新基金发行，混合型基金发行占到 60%， 上市公司半年报显示，公募基金纷纷加仓中小市值股票，风格一定程度上转向小而美，包括中小市值的科技股和医药股次新股。公募基金上半年成绩单显示，易方达基金以上半年 18.41 亿元的净利润排在行业第一，净利润同比增长 75.67%。 另外还有汇添富、新政全球、广发、富国基金、华夏基金等六家头部基金公司上半年净利润超过10亿。27号，上海市税务局发布通报，郑爽利用阴阳合同偷逃税被追缴和处罚，金额共计2.99亿元。针对隐瞒高收入未如实申报的人员，税务稽查部门正在进行立案检查。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再来说一说最近这个比特币的价格啊，反弹了，回到了50000美元左右。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也再次提醒啊，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呢，它不是法定货币，没有实际价值支撑，相关的交易纯属于投资炒作，投资者要增强风险意识，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作为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人民银行积极配合牵头部门银保监会，从制度建设、监测预警、打击处置、宣传教育等多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坚决打击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开展的非法集资活动。 下一步，央行将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保持高压态势，持续打击虚拟货币相关交易。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发现相关的非法集资犯罪线索，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再来关注进出口贸易。昨天北京市商务局宣布，北京市通过多种稳外贸举措，形成了一批创新能力强、技术含量高、竞争力足的外贸企业，国际市场份额始终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特别是今年北京地区外贸回暖高于预期，进出口规模和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月度增速已经连续5个月反超全国月度增速。 根据海关最新统计数据，1月到7月，北京进出口16853.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9%；出口3499.2亿元人民币，进口13354.7亿元人民币。其中呢，进出口、出口规模都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同比分别增长26.9%、23.2%。六月当月2667亿元，增长46.4%，为历史的月度新高。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场强势复苏，拉动进口，特别是进口高新技术产品满足了生产需求，高精尖产品供给能力得到进一步释放，高精尖设备出口也很迅猛，向全球输出了北京制造。 同时呢，北京市双自主企业增势喜人，北京市双自主企业达到850家，其中多家头部企业出口保持2位数以上增幅，主要商品包括液晶显示板、手机、车辆、科技安防设备等。北京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升级，是疏解非首都功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和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具体体现。 防疫物资方面，北京市商务局多措并举促进医疗科技防疫物资出口，通过帮助企业申请白名单，及时解决呼吸机、口罩企业在出口中遇到的问题，不断加大防疫物资出口宣传力度，编制北京市商务局防疫物资出口产品目录双语版等。上半年北京市出口医药材379.1亿元，同比增长1243%，疫苗、口罩、呼吸机、安检机等科技防疫物资正在为全球提供防疫保障。 快递领域，近日韵达表示，从9月1号开始，韵达全网末端派费将上调0.1元。截至目前，圆通、申通、中通也明确上调派费0.1元，而百世派费上调政策还在制定当中。按照快递员人均每天派200件来计算，那么此举呢，有望为快递员每月增加大概500块钱到1000块钱的收入。 近几年我们看到快递价格战愈演愈烈，派费不断下调，快递员的收入受到影响。今年7月份，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的工作意见，加强对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的保障，促进快递业持续健康发展。为响应这一工作意见，各大快递企业纷纷行动起来，宣布上调派费，对快递员群体给予更多关注。 业内的专家分析，这次快递企业上调派件费，释放出快递行业从价格战到价值战的明确信号，这对引导国内快递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除了上调派费，各大快递企业正从各个方面增强对快递员的保障。 具体来说，今年以来，申通快递通过优化激励政策、完善保障机制等举措，为一线快递员收入提供保障。春节期间，申通总部直发现金激励1亿元，在岗快递员人均可领超过2500元的春节现金奖励。韵达持续在全网大力推广相关保险，开展高温酷暑及业务旺季慰问活动，并通过派费直达机制保障快递员的劳动报酬。 再来看，昨天中国石油化工发布2021年中期业绩报告。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国石化今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达到1.26万亿元，同比增长22%，股东应占利润400亿元，每股收益0.33元，创近3年来同期最好业绩，同比超过疫情前的水平。 分板块来看，上半年中国石化上游板块推进高质量勘探和效益开发，盈利大幅改善，实现油气当量产量235.29万桶，同比增长4.2%；天然气产量5826亿立方英尺，同比增长13.7%。上游板块实现经营收益62亿元，同期公司炼油板块推动产业链效益最大化，盈利也出现强劲反弹，上半年实现经营收益394亿元。 此外呢，成品油销量上半年也在快速的恢复。中国石化发挥一体化优势和网络优势，全力的拓市扩销，成品油总经销量1.09亿吨，还加快油气氢电氟综合加能站建设，已经在国内建成了加氢站20座，充换电站570座，分布式光伏发电站205座。那么成品油的销售板块盈利水平大幅在提升，实现了经营收益161亿元。 中国石化预计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有望在上半年良好势头基础上保持稳定增长，境内成品油需求保持稳定，化工产品需求有望实现较好增速，天然气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根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的报道，英国科学家的一项新研究称，新冠病毒几乎一周变异一次，变异速度比此前估计的要高50%以上。变种的新的病毒株的出现呢，或许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快。 此前的研究显示，新冠病毒每2周突变一次，但是来自巴斯大学、米代尔进化中心和爱丁堡大学科学家的最新研究表明，这个估计忽略了许多已经发生但是从未被测序的变异。 研究人员这样解释啊，说这个病毒会有规律的变异，比如说当病毒复制基因组时出错，就会导致病毒发生变异。有些变异对于病毒有利，因此会传播开来，比如说 新冠病毒的阿尔法、伽马这些变异毒株，但是有不少的变异对病毒本身有害，会降低它存活的机会。这些变异呢，在人体内没办法存在很长时间，人类呢来不及对它进行测序，因此在计算病毒的突变速度的时候，会遗漏这些突变。 研究人员表示，考虑到这些隐身的突变，估计病毒的真实突变率至少比此前认为的要高 50%。 这项发表于《基因组生物学与进化》杂志的发现进一步表明，如果某个人的免疫系统难以控制病毒的时候，有必要将其隔离。 再来说一说，根据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消息，近日15亩巨型稻在重庆市大足区十万镇长虹村试种成功了，预计亩产可达1600斤以上。 今年开始，这批水稻由该中心在大足区试种。该中心副主任陈阳普介绍说，这是袁隆平团队的一项科研项目，5-6年前就出来了雏形。这批巨型稻的高度是常规稻的2倍，是水稻中的巨人。放眼望去，这些水稻犹如高粱一般挺拔，植株高达2米。 虽然高，但是这个巨型稻的稻杆很粗壮，不仅抗病抗倒伏能力强，而且呢耐烟涝耐盐碱，还能为植株带来充分的营养，为水产哺乳动物遮阴避凉提供最佳的休憩场所。这个巨型稻呢，也是袁隆平院士稻下乘凉的一个很好的品种。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二院宣布，我国目前已经实现航天飞行器 3D 打印一体化成型技术。通过这一技术，飞行器结构产品可以实现无模具制造，生产效率提高1倍，在确保性能不下降的基础上，成本降低近1半，解决了传统生产模式中加工时间长、质量管控难度大、成本高等难题。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请听今天的医保天天谈。 医保天天谈， 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上期节目我们聊的是北京普惠健康保的一些内容，本期我们跟您聊一聊城镇职工大病医疗保障的相关问题。城镇职工大病医疗保障是为了提高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减轻大病患者高额医疗费用负担而建立的一个保障机制。 问题一，城镇职工大病保障报销范围是什么？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享受上一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待遇后，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扣除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对象医疗救助金额后，超过起付线不含起付线的部分纳入城镇职工大病医疗保障报销范围。 问题二，城镇职工大病保障报销标准是什么？城镇职工大病保险起付线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的1.3倍，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为上一年度本市城镇居民中20%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以2020年为例，城镇职工大病保险起付线为39525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为30404元。 起付线以上不含起付线，符合大病医疗保障报销范围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实行分段累计报销。其中50000元以内含50000元部分，由城镇职工大病保险支付60%；50000元以上不含50000元部分，由城镇职工大病保险支付70%，尚不封顶。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资讯，这个环球主题公园啊，无疑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最关注的旅游热点了， 都在问有没有票。 哎，对。那么在环球主题公园周边还有哪些旅游的好去处？ 今天我们来给您介绍一下。 嗯， 哎，从环球影城啊，您驾车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这个台湖演艺小镇了。在那儿呢，您既可以看到国家级的演出，也可以看到百家争鸣的各种主题表演。 在演艺小镇的演艺车间，您可以走进艺术家们的工作室，去感受他们创作的文化氛围。在园区的国乐工作室，您不仅能够看到各种成品的国乐乐器，还能够参与到手工制琴的创作当中。在二楼可以跟着国乐老师一起学琴，还可以在演播厅看一场演出。 除了台湖演艺小镇，宋庄也是您不错的选择。在这个艺术小镇里呢，有艺术餐厅、特色书屋，还有美术馆、艺术区等等，囊括了老百姓吃喝玩乐等多个维度。而到宋庄来，一定啊不能够错过相村艺术馆，这儿呢是宋庄的一处网红打卡地了。一层设有陶艺展示区，每一个陶艺作品丰富的表情特别有感染力，让人过目不忘。 此外，通州区文旅局还以畅游大运河打卡副中心为主题，设计推出了运河文化游、通州记忆游、非遗体验游、当代艺术游、特色小镇游、田园休闲游、健身康体游等23条一日游线路，为承接好环球项目的游客溢出效应做好了充分准备。 为了巩固防疫成果，北京一直采取着很严格的措施，出京回来之后必须要隔离14天。但是呢，其实离市区不远就有让人能够亲近自然的好地方，不用出京，甚至都不用到京郊，这就是南海子公园。 南海子公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辽国时期，到了明代永乐时期，这里修建的关帝庙、24园、镇国观音寺等建筑，在四面筑起了围墙，修建了东红门、西红门、北大红门、南大红门四个园门。因为当时积水潭被称为北海子，所以有了南海子这个名称，这基本就是南海子公园最早的雏形。 嗯，如今呢，作为北京市区最大的湿地公园，它还是让曾经的这个皇家猎场啊焕发了第二春。曾经在中国绝迹的麋鹿，如今在南海子公园的麋鹿苑也能够重新见到他们的身影了。 哎，在这儿我们也提示您，公园免费对外开放，停车场也是免费的，进入公园不能够带帐篷和风筝。同时呢，景区面积很大，最好带点水和吃的，做好防晒措施，在疫情期间做好个人卫生防护。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先说体育方面，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东京残奥会。昨天残奥会进入到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选手在田径、游泳、乒乓球、举重、击剑等项目上一共斩获了16金8银3铜。中国代表团以46金29银29铜继续排名奖牌榜的首位，奖牌总数突破了100枚，达到104枚，继续领跑奖牌榜。 值得一提的是，在昨晚进行的东京残奥会女子50米自由泳 S11 级决赛重赛当中，中国选手重赛当中，应该是叫中国选手马佳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夺冠，李桂芝摘银，再一次包揽了这个项目的金银牌。 对，据报道呢，在前一次的这项比赛中，他们也是位列前两位，但是赛后呢，荷兰选手投诉自己被中国运动员给碰撞到了，从而呢被迫改变游泳方向，随即投诉得到了赛事裁判委员会的认可，决定重赛。 嗯，但是重赛我们也依然取得了好的成绩， 还破了世界纪录。 哎，综艺方面，《朗读者》第三季昨天官宣了阵容。这一季的朗读者董卿将与48位时代朗读者相遇，共同面对12道直击心灵的人生命题。杨元喜、张桂梅、周建平、苏童、罗翔、潘文石、周迅、咏梅等48位朗读者将与董卿对话。 由中国音乐剧铁三角、李顿、三宝、关山担任主创的音乐剧《飞天》主题音乐会，9月5号将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举行。这次主题音乐会不仅是铁三角暌违10年再聚，更有刘岩、徐瑶等等数位国内顶尖的音乐剧演员，12人现场乐队、60人蝶之舞合唱团共同参演的现场演出配置，将带领观众一处神秘古老的敦煌文化。 为您介绍一下音乐剧《飞天》，讲述了守护人以单薄之躯一己之力捍卫莫高窟壁画，赶路人不远万里冒着战乱疫病奔赴敦煌的动人故事。通过浪漫诗意的表达，将绚烂恢宏的敦煌壁画一一呈现于舞台之上。 据了解，这次飞天音乐会呢，将会以线下演出结合线上付费点播、数字专辑发行的方式，在满足不同观众需求的同时，全方位的开启飞天 IP 的发掘探索。 今天是周一，我们照例进入一周文娱大搜索板块。我们先来看一下电视剧方面，由蓝盈盈、朱俊峰、邬君梅等主演的《婆婆的镯子》，今天起每周一周二晚上的十点将在芒果 TV 播出。 蓝盈盈扮演的沪漂刘英，带着婆婆送的家传玉镯，与牛俊峰扮演的丈夫石磊走入婚姻。蜜月旅行中，却意外地发现镯子由真变假。在她看来，这是石家最值钱的传家宝，也是婆婆对自己的认可，却在自己手上变成了假的，开始变得忐忑不安起来。 抖抖转转之间啊，真镯子的秘密揭晓，一段从飘摇乱世到太平盛世家族的命运变迁浮出水面。镯子的意外摔碎让众人幡然醒悟，玉镯虽然贵重，但是始终不抵人心二字，物件纵使消失，这世间唯情义永存。 本周呢，还有一部电视剧将会和观众朋友见面，这就是由罗正、黄日莹等主演的古代题材网络电视剧《春来枕星河》，明天中午12点起在爱奇艺播出。 这部电视剧讲述了有着天下不夜城之称的汴云县内，重情重义、为人豪爽且古灵精怪的阿凡，与英俊潇洒、能文善武的陶君然，在相爱相杀的欢乐日常当中经历了一系列人生际遇，最终认清自己的心愿，与心爱之人相濡以沫的古装高甜恋爱故事。 在电影方面，抗美援朝老兵纪录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9月3号将会正式上映。电影历时4年拍摄制作，主创团队以真实珍贵青春的创作初心出发，走访了近50位志愿军战士，选取了26位收录在影片中，从不同军种、不同维度还原了当年的战场故事。这也是26位志愿军老兵第一次登上大荧幕。 导演宋昆如透露，电影中的老战士虽然都是近90岁高龄的老人，但讲的是青春故事，因此片名叫做《1950他们正年轻》。当年呢，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祖国人民筑成一道血肉长城，将强敌阻于国门之外，将他们搬上大荧幕是对他们的敬意，他们的影像也值得我们保存下来。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37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43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街道安全生产检查队内勤马威，曾荣获2018北京榜样提名人物、2018安监之星年星、2019年度专职安全员领军人才、北京应急管理局系统市级优秀宣讲员，1982年出生。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63年。1963年，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一年，全国人民都记住了一个战士的名字——雷锋。雷锋原名雷正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户贫苦农民家里。他先后在乡、县当过通讯员，在农场当过拖拉机手，在鞍山钢铁公司当过推土机手。参军后，雷锋勤学苦练基本功，各项科目成绩都是优良。他克己奉公，助人为乐，为集体、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例如，把平时勤俭节约积攒下的钱无私奉献给灾区人民，用自己的津贴费给丢了火车票的大嫂补票，主动帮助外出老人，利用闲暇时间担任校外辅导员，整天驾驶汽车东奔西跑，很难抽出时间学习。雷锋就把书装在挎包里，随身带在身边，只要车一停，没有其他工作，就坐在驾驶室里看书。雷锋在平凡工作岗位上担当螺丝钉，勇于奉献，乐于助人，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情操，成为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名字。 班长，这路这么窄，能过去不？